第二隻嗱就呢個石正麗嘅問題咧，就喺呢個月咧，其實喺互聯網大家會即係經常見到嘅。係，而我哋都即係好彩咧，就係前幾集我哋都提過呢個人物啦。咁、但係如果你去查互聯網，如果你用英文去查同中文去查咧，你係出咗兩個截然不同嘅結果嚟嘅。如果你睇中文咧，咁即係通常係即係咩大紀元啊啲，全部咧就即係喺曬第一二頁度啦。咁你睇都睇唔曬嘅。咁佢主要講咩咧？就係話而家咧。呢、這個西方的情報機關大概有一個共識啦，就係佢哋要追查嗰個人物核心人物咧，就係石正麗。咁但係如果你睇英文咧，就另外一回事嚟喎。你睇英文咧，啱啱有一篇咧，即係好新嘅文章咧，就係 Scientific American 啦，即係美國科學人啦，就提及到呢個石正麗嘅。就佢入邊嗰個講話相當正面嘅嚇。咁呢個正面咧，就唔係話純粹話佢一個宣傳嘅問題，因為如果你睇咧。在呢、這個美國入邊咧，同石正麗合作過嘅呢啲科學家咧，佢哋都覺得，即係甚至出嚟講啦，就係石正麗唔係嗰個元兇嚟嘅。嗯哼，咁嗰件事大概點咧？我複述一發嚇，即係喺呢個中文嗰邊講呢個問題，大概點講話咧？其中一樣最重要就係、石正麗咧喺大概兩年前度咧。同埋其他人咧，有個另外叫周雕啦嚇，即係個名都好得意嘅，就係、出過一篇論文。呢篇論文係用英文出嘅，就係講到咧，中國咧係極有可能出現第二次沙士嘅情況。而嗰、那個源頭咧就係、蝙蝠。咁呢篇文章我睇過嘅。咁係一個學術論文嚟嘅。咁如果你將呢件事再連結翻喺即係。去年年尾發生嗰件事咧，你有兩個疑問啦。其一就係喺中國學術界入邊咧，其實相當之應該理論上相當之清楚，就係沙士爆發個重新爆發機會相當之大嘅。係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如果係咁嘅話咧，中國點解？ 誒，我講下嗰啲我都。 如果係咁嘅話咧，點解中國咧冇去做一個及早嘅防禦？呢、這個就是外界看嗰篇論文入邊一個最大的疑問嚟啦。 亦都係我哋之前咪講個 吹哨人 嗰、情況啦、 啊， 即係一早已經有呢個叫警號出咗嚟㗎啦，紅色出咗嚟，但係又有一個隱瞞啦。而家因為依單係一個最大單嘅事件嚟嘅， 係啊， 令到可能武漢甩唔到身都係。因為有呢個事件啦，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你可以係揾到嘅，呢、這個亦都係中文嗰邊揾到啦，但係喺英文揾唔到啊。英文翻譯就一個喺東京大學教書嘅 professor，就叫做大澤星平啊。佢就喺前一大概呢一兩個月度出過一個好短嘅 Twitter， 就係話咧東京大學咧喺舊年十月已經知道。這個中國有爆發一個不明的瘟疫，大澤星平。咁咧就如果你看英文，這個就是佢嗰、那個嗰、那個奧沙華啦，蘇希奧沙華啦。咁呢個人物是怎樣呢？這個人物咧就如果你看英文入邊咧，佢就話咧係一個種族主義者嚟嘅。就係佢出過一些 Twitter 上面嘅 post， 就係佢話佢一定不會請中國人。咁就因為咁咧，佢就俾呢個東京大學炒咗。咁你睇到咧，基本上如果你睇兩種漁民嘅，用 Google 去睇兩種漁民咧，你得出兩種完全截然不同嘅結論嘅。 係。 咁、那個英文結論就係話咧，主流講話就係話，呢壇嘢本身咧就唔係中國去特登去做出嚟嘅。咁後邊有兩個元素，其一就係呢個病毒本身唔係合成嘅，係自然界嘅。其二就不是在武漢實驗室裏面流出來，它頂多就在這個武漢的海鮮市場那邊，因為這些、動物的交叉感染而產生了一個自然界的瘟疫出來、但是即使這個結論不等於說、美國不可以向中國索償的、因為現在爭這個問題、即大家爭到亂大籠的、咁我哋當然唔係話一個政治上嘅結論，而係話我哋想查清嘅件事，即係話我哋而家用一個即係我哋主觀上比希望比較客觀呢個方法，就係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其 其實呢件事點發點點點點解會發生？ 嗯哼， 有冇人其實當其時可以即係去防止到或者挽回呢件事咧？ 嗯哼， 咁呢個係事後嘅一個鑑證嘅一個過程嚟。 咁換言之，咁呢個都有個線索講咧，就係響嗰個武漢嘅嗰個市場裡面嗰度。 嗯。 都有依種即醖釀咗呢一種病毒出嚟，咁有幾個可能嘅就係佢裡面嘅嗰啲海鮮啊或者野生動物咧，裡面嗰度咧 溝得太埋， 係變成你話天然裡面講咧，其實係難保嗰啲動物嘅嗰個來源啊，係捉翻嚟啊，定係 咧 係乜嘢咧？咁我唔知啦嚇，嗰、那個係可能咧，佢會唔會係嗰啲動物係入過實驗室？ 嚇！呢個係我哋最 買咗啲 最 咁樣嚟去整出嚟咧，呢、這個就最驚最危險 最關注嗰樣嘢嚟嘛，就係啲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喺實驗室就做完嗰啲嘢，譬如中國人嘅習性就冇曬啊嘛，就拎咗去海味市場就賣埋佢，即係賺埋嗰啲錢啊嘛。咁我自己本人都有類似嘅經驗㗎、因為咧我喺中國嘅時候咧，中山嘅時候咧，我哋成班同學咧就喺收埋貨嘅時候就解剖鯉魚啊。咁啊，解剖完啱啱大概一個鐘頭到之後咧，就午飯啦。咁、我哋就拎咗條鯉魚走去，即係 係，因為覺得佢都應該冇乜太大嘅嘢㗎。 唔係，根本係冇嘢嘛。條鯉魚就係 咁啊！你解剖，你又學解剖嘅話， 係同解剖完，跟住就拎咗去廚房，咁啊成晚食咗佢咯。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即係呢個唔會有啲咩嘅。令人覺得是陰謀論的地方嚟喎，呢個係喺中國一個好現實嘅情況嚟。 佢可能佢可能都做一個手續嘅，因為佢見到哦呢啲看似冇事喎，嚇啊咁啊做完咗之後冇事啊，冇裡面冇留低一啲叫唔好嘅嘢咁啊，咁啊好疏忽嘅處理。 係啊， 唯一咧就即係話食得唔好嘥。 係。 就可能 唔係，同埋中間可能個轉折點就係個實驗室做完之後，就係叫一啲人走去燒毀佢嘛。 嗯， 係。嗰啲人就可能聽唔得唔清楚啦，即係所謂燒毀意思係 即係處理 咗佢啊嘛。咁可能即係處理咗佢，其中意思就係拎咗去即係第啲地方或者 變賣 咯，係嘛？咁即係呢個喺中即係大家唔好用西方嘅標準嚟睇中國嘅事情，中國係可以好多嘢都發生噶嘛。咁嗱，呢篇文章講咩？呢篇文章係即係將會喺呢個即係印刷版嘅《Scientific American》出嚟嘅。佢最重要一個信息就話咩咧？石正麗本身就研究咗個蝙蝠好耐，好多年嘅啦。當呢件事一爆嘅時候咧，當年未喺武漢爆嘅時候咧，佢個實驗室嘅主管即刻打電話俾佢。問佢。有冇可能係呢個病毒喺個實驗室入邊泄露出嚟？嗱，換言之，呢篇文章係同意咗一樣嘢嘅， 就係跟翻呢個線索， 係啦， 執翻到呢個線索出嚟。 第一時間喺呢個武漢入邊咧，佢哋自己個基本反應係呢樣嘢嚟嘅。佢又話佢幾晚都瞓唔著呢個石正麗入邊，咁佢就翻咗實驗室，佢咧就跟住咧 check 翻曬所有呢啲。即係佢哋入邊嘅基因嘅序列，同嗰個感染嘅基因嘅病毒嘅序列夾過。佢喺呢篇文章入邊，佢話係完全係唔係同一樣嘢嚟嘅。好啦，咁理論上咧就一錘定音啦。咁但係如果你睇一睇呢篇文章咧，佢寫個人咧就係、是、應該係中國人嚟嘅。Jane Q。咁、可能姓邱啦，姓其他人嚇，咁、就引起一個疑問，就係話究竟呢一個係一個公關嘅文章啊，定係還是一個即係、就是、真係探到嘅事實咧咁樣？因為如果你睇陳偉文章咧，佢冇其他旁證嘅，即係石正麗講嘅嘢，你信？咁成件事咁，如果你唔信，你仲有繼續有懷疑嘅地方嚟嘅。咁點解會話仲有懷疑嘅地方咧？就係話，如果而家石正麗出嚟，佢講咁多次，即係話呢個病毒同武漢嘅實驗室即係無關嘅話，點解唔俾外國嘅專家走去即係武漢實驗室嗰度再睇一次咧？係或者點解佢唔親身去面對呢、這個即係出嚟去記者會度面對呢個其他外國記者嘅疑問咧？ 咁你呢、這個你都講呢、這個佢嗰、那個。呢種透明性咧，即係向來咧，你會睇到會唔會少做呢樣嘢啊？但係佢最重要嘅就係話佢話我話係就係咧，咁其實經唔起一個叫做真係 退下 一個 特別喺而家唔係啊，大家唔係吹水嘅階段，因為而家唔係講緊話 一個即係信定唔信命，因為而家牽涉一樣嘢，就係而家大家會唔會追查呢件事嗰個責任嘅問題。 其實都係一直苦口婆心嘅講嘅，即係如果呢件事咧，基本上大家都想了解咧嗰個叫來龍去脈，咁樣就。你如果越去做一個可能舊式的一種方式去處理嗰陣時候， 我話係啊， 就往往咧就俾人覺得你有隱瞞，咁啊呢種誤會啊或者咩嗰度咧或者點咧，咁啊都就造成一個誤解咧，就最唔好嘅。嗱，譬如而家呢個實證例咧，即係出嚟嗰度咧，就引起翻一個事件咧嘅，大家都會揾個方向咧嚟去調查。是有一個方式出嚟，咁啊依啲咧等同於咧，你會睇到每逢一單 case 都係咁樣嘅，全世界都係咁樣嚟做嘅。一件案件出嚟嗰陣時咧，係一定係會做到一個水落石出，咁至會叫圓滿咁嚟 close file 嘅，唔會係話你話係就係， 你最大 唔係咁樣嘅嘛。當你話係嗰時，唔該擺翻曬啲嗰個過程啊，嗰樣嘢出嚟嗰陣咧。咁啊，自會令到大家心服口服嘅，咁啊，其實就爭到一啲咁嘅叫做程序上咧嘅一啲叫過程啊，呢啲就係其實而家都變咗陋習啊，即係有陣時可能一啲管治嘅方式咧，做咗個陋習啊。如果你冇事嘅，你記得唔細緻啲，同埋而家呢個係一個叫大事件嚟嘅，其實大家都好想好快咧要解決呢個叫做問題，唔係即係嗰個問題係最重要，你要將佢咧嗰個來龍去脈咧清清楚楚咧，咁啊大家都知道點做啊嘛。 係啊，嗱咁我哋講英文呢 part 啦，咁喺中文嗰 part 點咧？中文嗰 part 更加離奇啦，就係話石正禮已經走佬噶啦，就帶埋一成千份 嘅。哦，就係佢啊，佢冇寫名嘅喎，我睇到嗰啲好多啲資料啊，有咗邊度？就係阿石呢位呢個蝙蝠公。 蝙蝠女郎，蝙蝠女， 蝙蝠夫人啦，蝙蝠女啊，蝙蝠夫人啦，或者蝙蝠公子都唔定嘅。 系，咁又牽涉到就係啱啱前一排即係嗰個被踢落台嗰個孫力軍啦，即係呢個公安部長啦， 孫力軍 就佢夾埋咁樣。咁嗰個 story 係點樣咧？就係話咧，就因為孫力軍咧就在晨早的時候已經跟他老婆協議了，就他老婆就帶了機密文件或者機密的資料就去了澳洲，他有什麼事的時候就會爆了，但這些其實很大紀元式的情況，就等於一路傳金正恩有什麼有腦死亡又怎樣又手術，接著還傳到什麼呢，即係呢兩日㗎，就話呢個中國同埋北韓嘅軍隊喺呢個博火，跟住有特種部隊入咗去，跟住就殺咗。咁嗱， 骨復活咗。 咁而家咧就 係嚟嘅。 咁你講嗰啲喂，即係會需唔需要出嚟，即係澄清下或者兜翻咧咁樣㗎？咁但係喺互聯網上面就冇呢啲嘢嘅。OK， 即係大家講咗算㗎嚇。 呢個就互聯網嘅新聞出現嘅啲問題嚟嘅。要謹慎啲去處理 嘅。係啊，但係咧，即使孫正禮咧喺呢個即係微信嗰度出咗聲啦，咁但係如果你唔信咧，咁另一樣嘢就係嗰度唔係佢嚟嘅，嚇嗰個係第二個人，即係替佢。你一日佢唔好似金正恩咁現身咧，出嚟答問題咧，我哋大家仲繼續傳呢個一個咁嘅謠言嘅。 係啊，因為呢一個咧就係因為而家呢一種咁嘅叫做係傳媒嘅嗰種發布或者調查嘅方式咧，校對嘅方式咧，就已經 冇 fact check 㗎啦，冇得 fact， 因為事實上亦都冇得 fact check。 係， 譬如話你涉及到呢個金正恩嗰個健康問題，咁你唔可以走去即係去平壤嗰度走去問佢㗎嘛，你都唔信嘅官方個講法㗎嘛。係係，甚至而家好似幾台頭先嗰個反應就係、是、佢出咗嚟，我都未必信係咪啊？係 啊， 係咪？嗰個未必係佢嚟添係咪啊？ 係佢因為佢做一個來龍去脈㗎嘛，點解？如果你好似好健康喎，咁開心嘅，點解之前嗰幾日會咁隱蔽咧？ 係啊， 所以同埋何解啊？美國就即刻都話。系唔評論啦，唔講呢單嘢。 特朗普唔講啦， 都知道嘅，即係玩嘢啊，唔係啊，即係咁樣。而家呢啲時候即係咁樣啊。 咁但係對於我哋做新聞嚟講咧，我哋就唔會話咁簡單，就話呢單嘢係定唔係？幾圖一開始嗰陣時提出咗一個即係睇呢啲資料嘅態度啦。即係你睇完之後，如果佢唔係，你仲要問一問點解會傳出嚟？ 個動機係乜嘢？ 個動機係咩嘢咯？譬如好簡單啦，譬如話呢個金正恩嗰、那個喺4月15號太陽節佢冇出嚟， 係 咁跟住有個美國嘅 官員，相當高級的內閣官員，他就說即金正恩是老死亡，咁跟住又傳咗好多嘢啦，咁特朗普又自己又講好多嘢啦。咁特朗普嗰個樣講係最得意嘅，佢話 CNN 報嘅 fake news 嚟喎。咁但係問題CNN 嗰個報道係引述翻你自己內閣嗰個官員講嘅嘢嚟噶嘛？咁點即係如果你有 fake news， 咁即係話你自己個美國官員自己散布 fake news 喎，係嘛？咁點解即係點解大家又唔會真係 challenge 佢咧？ 不過喺美國嗰度，我諗。這個小小的環節呢，他們是會打官司的， 理論上 是 會打官司， 但是去到現在就因為政治的情況所以特殊，如果大家就開始得過且過了，如果在以前呢其實就沒有這麼不負責任 的一個總統去說一件事呢，就不可以當吹水，不可以在 Twitter 即自己說，甚至打錯字，即是一個很嚴肅的過程，但現在不是，現在甚至可能開戰都是 看他在 Twitter 上說的，不會呼一個白宮正式的記者會、okay? 這件事呢，即我們要問那個事情 的原因元氣是什麼呢，就是為什麼美國或者其他的會發放一些這樣的信息出來，舉例譬如另外一個例子是什麼呢，另外一個例子就是 在這個東京那裡、即是日本呢，他又引述一個消息，就說金正恩突然間就心臟病發， 手術那樣東西， 有手術，就是那個做手術的手震，跟著又找中國那一陣醫療添，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新聞在這 裡 呢，那你跟著那些人會不會說、喂，現在好像單消息錯喎，你有什麼補充，那又沒有人做這些事喎、是吧，那為什麼會這樣呢，那我嘗試給一個這樣的解釋大家啦，逢親金正恩呢類一唔出嚟嘅話咧，佢哋就會有啲嘢會作出嚟嘅，要作到佢要鋪頭， 引你出嚟， 唔係逼你出嚟，唔好話引你出嚟，逼你出嚟。其實咧類似嘅情況咧喺好多年前都發生過嘅，就係咧當年阿鄧小平啦，就好老啦，咁佢都過咗90歲啦，咁其實嗰個健康情況一路都係呢個國家機密嚟㗎嘛。咁有班即係唔生性嘅中國學生咧，就喺海外就做一樣嘢，就話佢生個高丸癌。咁你又當佢當其實係搞笑定係咩咧咁樣？咁可能又搞笑又咩咧？其中一個原因就逼佢出，逼佢鋪頭嘛，逼佢出嚟即係睇下佢係咪仲係精神啊嘛。咁結果香港有間電視台咧，就直情係。是當那些新聞是真的， 立即發布 了，是但是那個女主持又不懂讀那個高院的字，讀那個雜院，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這件事， 我忘記了我沒有那麼留心地 講的，那不是，我們做新聞， 你是記者的嘛， 所以我們是時候都記得，那我們就要問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些錯的新聞他們都會放出來，其實不是錯的新聞大家不即是就這抹咗佢 delete 再算，你要問點解會有一樣咁嘅嘢出嚟咯？ 好大單嘅錯誤嘅新聞嚟嘅。嗰時啊，基本上咧整完之後咧，俾黑豬你噶啦。 係啊，冇唔黑豬就冇所謂嘅，黑豬唔會死人嘅。 唔係最多就係報紙係咁咯，以後唔買呢啲報紙睇噶啦。 唔會，香港邊係咁樣啊？ 唔係我哋僆仔嗰時係咁樣，因為唔平啊嘛。係 啊，錯過一次係嘛？ 係啊，錯過一次嗰時候咧， 不能原諒。 係啊，因為香港嗰時都係報紙唔少噶嘛，係可以揀噶嘛。 咁所以今次咧就但我即係我自己都會用同一個態度去睇呢件事，就係話好多嘅假嘅消息喺呢陣時傳出嚟。係。咁我哋喺第一時間，我哋當然有個責任，就係話要過濾啦，即係話我哋諗清楚呢個，但係唔止嘅。之後我哋會問一個問題，就係點解會有呢啲 咁多呢啲咁嘅消息？ 呢啲消息出嚟， 同埋消息裡面嘅內容啊， 係啊，同埋咧假嘅消息唔一定全假嘅，係最即係最特別嘅地方咧，假嘅消息有一定有一啲嘢係真嘅， 係啦，唔係你用動機學裡面嚟講咧就係。佢無論佢點樣假成點嘅時候咧，我知道你嗰個動機咧，就揾到你嘅因由啊！嚇咁樣嗰個咧，即係無論你裡面咧講真講假咧，裡面嗰度咧，有一個維度咧，就可以睇到你嘅意圖。 係啊， 嗰個意圖係緊要過你嘅內容咁嘅。 好，呢只繼續下一節出翻嚟啊！